好啦，星期二得到，又系我哋咧一个冇音乐、冇 caption 嘅星期二得到，系嘛？冇嗰啲叫做过场声，乜都冇啦吓。咁啊，今日咧录音嘅时间仍然系提早两日嘅，系星期日。咁咧出街系10月18号啦吓。咁啊，今日有我 Tony 大肥， 咁啊，另外有两位嘉宾，一位之前上过嚟啦。 系、哎、大家好，我 Ray。 系咪？另外一位咧就今日第一次上嚟。 大家好，我是 M 仔。 M 仔吓，咁啊有四个人嘅，有四个人嘅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咧会有啲话题，其实咧因为早两嘅关系啦，咁都系讲翻最近呢个礼拜发生嘅事啦吓。咁啊，第一节咧讲翻啲香港时事先啦。咁啊，时事咧就冇办法唔讲城报啊，因为咧城报咧有个主笔叫做汉江舌，咁啊休息咗几日啦。吓谂住咧，系咪收皮咧？ 即系你蚀咗啦， 系啦，以为蚀咗啦，原来唔系，原来咧佢忍住冇蚀到，而家咧就重出江湖，又复工啦，又复工出嚟。今次咧唔单止搞张德江，搞咧埋刘云山，搞埋中宣部，系嘛？咁咧变咗中纪委亦都好配合，即刻出个中央巡查组 有背书， 系啊，即刻话俾你听。呢、這个 坚噶， 喂，依把尚方宝剑利噶，你唔好以为，你唔好以为佢系明朝嘅官斩你清朝啊，明朝嘅刀啊， 唔系，因为之前佢哋中宣部同埋佢哋本身已经内斗得好紧要噶啦， 系， 喺、啊、环球时报嗰度你全部睇到噶啦， 系啊， 你呢头做嗰啲嘢，跟住佢嗰头 ban 你，跟住你又再做佢再 ban 你，不过而家斗到落嚟香港啫嘛， 系，因为咧佢即系共产党咧。而家就暂时都冇一个好似老毛咁嘅人物嘅，但係就算好似老毛嘅时代呢，佢要斗到一个人，佢都唔会即刻话要免除你嘅职务、啊。 有人想行老毛条路。 係啦。佢、啊、要因为呢中共呢係起家呢靠两样嘢。一个叫不干子，一个叫枪干子。但係你尤其是呢啲权力斗争呢冇可能用枪干子嘅。你用得枪干子人哋一样会嘅。变咗呢你就只能够用不干子。咁变咗咧，佢喺舆论上面咧，即系中共嘅叫理论啊，理论层面咧，一定要斗到你先，所以就会出现喺环球时报嘅斗争。另外亦都斗到落嚟香港，因为香港咧嗰个喉舌咧，譬如文汇大公咧，就已经归咗边噶啦，就俾中联办西环帮咧，就控制咗好耐。 只爱西毒， 冇错啦，即系西环同港独系嘛。咁变咗咧，佢哋而家多咗个城报出嚟咧，就平衡翻呢股势力。 喂，唔系，啱啱今日咧，有多张报纸投诚喎。 哦，边张咧？ 哇，两大销量最高之一，东方日报。我以为，系咪睇错咧？ 系 以为城报转咗版头，原来唔系。哇，成份城报咁嘅格局啊！而家 东方日报好叻， 哇，好成。 佢哋咧话俾你听啊，系咪？ 真系 嗰套戏唔知系真定假，但系细马哥就讲过噶嘛，同行非敌国，船大唔压海，系嘛？咁而家咧，一见到势色唔对，喂，嗱嗱声靠边站啦，系咪先？喂，全世界都即系孤棋子，你即系揸咁戆居，系咪？喂， 呢啲香港人啊， 呢啲真系醒目仔， 醒目。 嗱，因为当年咧，佢转头梁振英咧，大家睇得出嘅，吓咁啊，刘梦红爆个料啦，当年李苹果日报唱衰你，我就听日咧就做翻两日头条就赞你梁振英。佢平衡翻啫嘛，系咪？咁变咗咧，大家都系充分利用呢个报纸、杂志或者叫做主流传媒舆论嘅压力，系嘛？你又俾压力我，我咪抛翻个波俾你咯。咁但系好似去到城报啊，真系开晒名，喂，佢打两个政治局常委、啊， 系冇错， 系咪先？一个咧系排第三，人大嘅委员长系嘛？张德江，另外一个系主管宣传系统嘅刘云山、 啊，打狗睇主人啊， 系啊， 咁样即系话原来个主人就喺我后边， 系啦、啊，即系你而家初初佢哋都有驳下嘴嘅出嚟，但系佢驳嘴嘅嘢咧唔够胆去到驳到嗰啲嘅，只系嗰啲鸡毛蒜皮嘅攞出嚟讲，跟住咧佢哋都唔知道后边嗰个真系咁坚， 龙门噶，你唔觉得咩？佢、啊、都系攞断章取义之后就系发大某一个点啫嘛， 系啊， 佢都唔敢否认你 系 坚定流啊， 系啊，佢急 而家直情 佢个底牌，佢当时睇唔出个底牌， 睇唔到。 所以咧，嗰阵时咧，你见都即系好好笑嘅。佢讲啲嘢咧，基本上佢哋唔敢去打正面，喺侧边系嘛，叫外围骚扰， 买头盔啊嘛，一定要戴头盔先。 咁啊，戴头盔 要 喂。 即系去到呢个环境，即系以小马哥咁，佢已经即系成个大局定咗啦。梁振英收档， 系 唔系梁振英收档？系梁振英嗰条线要收档， 嗰条线要收档。 再今日睇埋啊，即系阿梁生主持嗰个杜海泳啊，真系有咁嘅惨结局，哎、真系 嗱，因为咧今次 上街啊，林郑月娥啊，即系冇乜嘢事发生、 啊。唔系啊，梁振英七月十四出世，佢本身都系汤猪凳嚟啦。最紧要咧。那個杜海泳叫新世界杜海泳，啱啱老細死鳩咗啊！你明唔明啊？ 揾人陪 啊！唉，真係冇陰共揾兩個落去。 喂，不過唔緊要啊， 水啫。 其實咁咧，第日就唔會有機場事件啦。一去到機場都彈走曬啦，俾你排曬佢啦，我哋先走先啦。大佬分分鐘坐嗰只飛機嗰只 墜機 嚟啊，大佬 墜機係嘛？ 哎呀，真係要小心啊，大家。 唔係啊，梁振英真係即係呢條友真係零舍黑嘅，我發覺佢 負能量太勁啊！ 哦，讲起负能量， 负能量太劲啦！ 有一单题外话，喺深圳咧，有一个叫做咧，叫做宋山本嘅人，原来咧佢就十几年前发明正能量一词，佢咧每次咧非礼嗰啲叫做女下属，就话佢因为太多负能量，而家咧我要注入啲正能量入你体内啊！正能量其实就系精液嚟。系咪？咁呢单题外话， 即其实佢自己系正能量， 佢就系正能量啦。佢身上面嗰啲液体都系正能量，佢系注入啲正能量落你身体度，驱走你啲负能量嘛？系咪？即系呢个咧系一个胡须佬嚟嘅，最近俾人告紧强奸。啊，咁啊差得好远啊！我哋讲翻咧成报啊，咁呢个咧你睇翻佢今次叫做中央巡查组。列出嗰啲港澳办啊、中联办啊嗰啲咧，尤其是讲港澳办啦、啊、咁啊，其实嗰个措辞又唔算系好强硬嘅，即系你见佢里面讲嘅嘢咧吓， 未到啫， 可能系逐步嚟嘅，因为我都话咧，成部突然间咁做咧，后边一定系有目的嘅， 佢唔会一下就同你露晒底嘅， 系啊， 大家喺度搵紧 show hand 啫嘛， 但系你睇到阿黄光亚都已经系马上跪咗喺度啦，话要听晒呢个， 脚软啊，即刻 听晒佢哋话啦，话要改善啊，全部乜 即系当年咧，当年嗰个叫做江泽民话咧。要查找不足，系咪啊？唔系啊，嗰、那个系咪江泽民定系朱玉定系温家宝讲啊？ 唔系，系江泽民讲。 江泽民讲要即系话你咧，成日都添烦添乱啊，要查找不足。我、哦、好似唔系啊，胡锦涛讲噶。胡锦涛同系上咗台就要怼冧呢个老 党，应该胡锦涛讲， 就话佢添烦添乱，成日咧都要嚟攞依样攞嗰样， 冇几耐就脚痛啦， 系啦，跟住脚痛啦， 系啦。 咁其实咧，中国咧嗰啲叫做。共产党里面权力斗争咧，而家嗰个情况，你呢边文汇大公咧，其实就我觉得，如果你用文革嚟比喻咧，就等于王力关风戚本禹。咁而家呢个系咩水咧？而家呢个成报咧，佢就系姚文元啦，一个新取代嘅不干子就取代你呢三个，系嘛？咁你王关戚就收皮。就系咁解啦。咁我睇而家呢边成报咧，后边嗰个系嗰个叫做咧，佢后边不断亮啲底牌俾你睇啊！你话我冇料到，又打张牌出嚟；你话我冇料到，我又打一张出嚟，系咪？ 佢话你使唔使直情阿习总背书我啊？ 系 咪嚟啊？嚟啊！嗱， 平喺边开会攞份， 你以为嗰张底牌唔系呢张？我就收呢张你睇。哇！死 攞份成报出嚟啊！ 而家都已经揾到中央巡查组啦，钦差大臣，你仲想揾边个啊？ 系 嘛？ 其实 再上就 系 佢噶啦， 差唔多。佢一早佢最厉害嗰样嘢咧，直头咧就警告张晓明，你咧就要几年几月几日，最后尾呢个限期你要翻北京。 佢话会翻啊， 爷爷要佢翻北京， 爷爷沉书， 爷爷 佢应承咗啦，我会翻啊，佢话 最后通牒系嘛？其实嗰个咧系好好笑嘅，嗰个你见香港咧，从来未有份咁嘅报纸够胆咁样做， 冇错。 喂，根本就恐吓紧你系嘛？ 系啊，摆到明啦，吓、啊，即系而亦都系已经既定咗事实，所以个风向已经转晒噶啦。而家啲林郑嗱，啲近期林郑已经扑晒出嚟噶啦，早轮咧好似销声匿迹咁，而家嗱近期咧就 出翻嚟， 出翻嚟， 点解咧出翻嚟？ 我因为要选特首嘛， 佢有机会咩？ 唔知道，但系咧起码佢肯做，因为佢知道咗。梁振英系冇机会， 因为揿佢嗰个人而家开始脚软啊嘛， 就力啦嘛， 喂自己搞掂自己先啦，自身难保点揿啊，系嘛？ 而家唔系净系佢啊， 甚至我早轮我哋批嗰、那个叶刘淑仪系冇机会。 喂，叶刘而家都蠢蠢欲动啊！ 而家叶刘淑 出边啲人系咁吹，系咁吹话叶刘出嚟啊！ 系因为唔系长 头草啊， 唔系长头草归长头草，系因为以前揿佢嗰个人收档，咁我咪有机会咯。所以而家已经系啊。靠紧马仔噶啦，开始咗噶啦。 叶柳咧嗰阵时咪讲过嘅，打电话去俾人哋，诶、哎，梁振英会害人啊，咁样。喂，而家你要出嚟讲翻嗰啲说话，系嘛？上一次佢咪讲嘅，系嘛？ 梁振英会害人，我唔会害人。 但我谂佢都发错姣、啊，佢上次派书系派中联办、啊， 系， 诶，咁咪归咗边 啊？或者佢摆唔系好闲嘅啫。 中联办帮佢赢嗰个票噶嘛，帮佢赢嗰个选举啊嘛，佢一定要去上去上去谢恩。嘅 系 咪 即系话俾人听嗱，我唔会忘恩负义噶嗱，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；你对我好，我对你更加好嘛。 即系唔系勾结，系啦，对我好，我对你好。 系啦，咁如果你而家换咗个老细，一样嘅啫嘛。嗱，你睇下佢，嗱佢对我好，我一样对佢好。你将来对我好啲，我咪对你又好啲咯，系咪啊？呢个逻辑永远都啱嘅，因为我哋始终都系中国人啊嘛。 中国人系要讲一啲叫做感恩图报啊嗰啲嘢嘅，系咪？咁同埋咧，叫做种善因得善果嘛。系咪？你喺中联办都种啲善因，咁咪有啲善果生翻出嚟咯，系咪？ 咁咪睇下中联办做法啦。 中联办睇嚟都冇乜善因可以做出嚟， 冇 系你做唔到咩善因出嚟 嘅。系啊，所以 个死因系做得多， 死因系啊，要验尸嘅咁样吓。中联办咁啊，小明诶嚟紧叫做十九大上去，攞唔攞得翻嚟咧？你估开会？ 我谂好问啊。 好喂，呢啲情况好常见噶，就系、是、咧，你开下会咧。系咪？跟住眼周有两个人就入去夹佢。 寻日升你职，今日可以邓你东姑之后搭埋你上规。 嗰阵时嗰个边啊？嗰阵时嗰个陈希诶陈良宇咪系咯。 我升你，等你有所回避啊 主持完嗰个运动会，第二日就俾人塌鸠咗啦，系咪先？ 佢哋本身都系咁样噶，就拉任何人都咧，你即使拉周永康都系啊，陈文仲好威 重啊， 就好威风咁行内行去，跟住转头就突然间就唔见咗啦。 欲擒先做， 系啊，即系话俾你冇事冇事，谂住。仲大步揽过，就系唔好俾你放生你，等你可以走。 系 啊，从来共产党做嘢都系咁样， 即系责职唔一定恭喜喎， 肯定系啦。啊， 系升佢做咩？边个嘅地方嘅人大乜乜乜啦？ 系做几虚名嗰啲啊？ 我政协啊， 逢系虚衔你就好危险。 嗰啲虚衔系啊。 早轮话董建华收个声，跟住董建华出嚟最后咩搏，而家又借埋啦。 唔敢啊，唔敢搏啦！佢冇话，佢冇唔敢再支持梁振英。你嗰次讲完之后， 系啊， 佢唔敢再公开话支持梁振英连任嗰啲嘢啦。 因为你本身你个共产党系咁样玩，佢哋都明白。不过就话我撑落去睇有冇转机，咁冇啦，就系冇噶啦。 买错边啦， 唔系咁佢哋咧好容易平仓嘅。 我冇错， 因为佢香港一句说话咧， 好易做对冲嘅， 就抹咗啲投注记录噶啦嘛， 好易做对冲， 可以唔买嘛当系嘛， 当冇讲过， 当冇买过。哦，你买咗上本啦。唔紧要， 八万五都系咁啦。 系啊， 系咩？我有讲过咩？ 冇提过啦。 所以今日嗰、那个张，寻日张志哥咪出嚟讲咯。诶、哎，八万五 嘅梁振英嘅功劳 系啊。其实你话佢林拉屎，我能屌你再怼个刀。哦、啊，你话有啲人话唔系啊？嗱，而家爆大镬啦，有啲咁嘅家臣唔系、啊，可能佢系跳船嘅第一步。 系啊，佢出嚟怼先捅你一刀啦。 捅一刀， 我以示忠诚啊！你睇，我而家捅紧佢。 精彩啦！喂，唔系五千万啊，系几多英？ 啊，五千万港纸咧，就系四百万英镑系嘛？咁啊，而家榜跌咗咧，咁啊，使唔使补翻啲差价咧？啊咁咩系咪？使搵翻？而家对九个几啫？而家系六百几万英镑，应该系咪？咁當然都嗰時十二個幾啦，係嘛？ 唔係呢個真係好高嘅公關技巧嚟嘅，呢招唔係個個識嘅，此地無銀三百兩。 係啊， 你教下我啊！ 係， 首先玩到咁淋漓盡致，真係得佢哋先得㗎。 佢首先咧，即係要話俾你聽，誒、哎，你唔好抹黑啊！我哋點可能收五千萬啊？係咪先？咁呢個咧，可以睇得出佢可能係即係買定嘅保險嘅。啊，因为你可能揸得太重货啊， 做紧对冲 系啦，咁你咧冇办法咧，嗱你揸咁多货咧，你冇办法 买咗现货， 你沽唔到咁多期指嘅，唔够钱啊，已经所有钱买晒货，只能够买啲 option， 杠杆最大嘅 option 系咪？咁话俾你听，嗱而家落定两粒老鼠屎落去，话俾你听，第日俾人哋踩上嚟唔系噶，我已经反紧佢，因为你唔知咩咁样吓， 开边边我都中，其实我喺度无间道紧噶， 系啦， 唉、哎、真系即系忍辱负重几耐啊我， 系啊。 所以完噶啦，呢件事咧，梁振英完咗噶啦。即系而家，譬如选特首咁样，即系跑马仔，林郑月娥出咗嚟， 啊，热晒身啊，话晒俾人听嗱。胡苏贞 佢觉得有希望啊，林郑 系啊，你而家你连阿叶刘都已经出晒嚟咯，系咪啊？传晒出嚟噶啦，传系即系话俾你听，个头已经系完咗噶啦件事。 我睇佢都气数尽噶啦，大肥啊！你谂下今日啊，即系上年阿林郑主持嗰个杜海泳冇事冇干，哇！佢今日一主持整两件，大佬，另外嗰件仲喺医院。哇！呢啲负能量都系， 因为咧冇办法嘅。杜海泳嘅名叫新世界杜海泳，系咪？啱啱同叔早两日先上山啫，啱啱上山咋？所以咧，你即系坦白讲啊，呢啲杜海泳咧，其实唔应该搞嘅，因为咧你个名叫新世界啊，大佬系咪？新世界啱啱钉咗，系咪？咁佢咧一系你改名，名唔改得，你就不如押后啦，等人哋出咗山先啦，等人哋系嘛？ 咁又好似凑热闹咁， 而家搞成咁，咁点算咧？ 下面揾多几个去陪噶嘛？ 系嘛？虽然啊，地主会下低都有唔少人，系嘛？一个阿罗少辉落咗去啦，系嘛？落咗去开位啦，系嘛？同叔个落埋去啊！大佬而家有危危扶吓，你见嗰个成个样扮唔到出嚟嘅真病啊！呢、這个 系真，我觉得似系真。 真嘅，因为你扮唔到嘅，你嗱好似邱德根，我哋攞翻以前邱德根嗰阵时话老人痴呆症，又或者杨元龙话有骨癌，冇咁样嘅，冇瘦唔得咁紧要，你知唔知啊？ 唔系啊，佢唔系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所以大佬啊，都唔知行几生修道啊，系嘛？ 系佢仔几生修道定佢几生修道先？ 梗系佢个仔啦，佢个仔系一条幸运嘅精虫，系咪？喺几亿嗰条几亿条染色体里面可以游到喺大佬度出嚟。系咪？又推保永琴嗰度，呢样嘢系真系几生收到。 不过咁样，阿大佬咧又系题外话啦。佢瘦到连啲骨都缩晒，佢唔系个人瘦咗，而系瘦到咧连啲骨啊， 样我都认唔到啦。 连啲骨睇骨骼我都瘦晒，佢已经好犀利。 佢嚟噶， 系啊， 我真系哇，完全即系完全，你就咁讲话呢个系大佬，我真系唔信。 系啊， 你玩我啊？ 其实咧，佢个样咧越嚟越似得翻三个月命嘅肥肥。同埋嗰个叫做 罗文 就钉之前有咁嘅， 佢个骨骼系瘦到咁， 面有灰，系佢嗰日去香港殡仪馆嗰嘢， 系啊， 哇！我以为佢门口康更阿伯嚟嘅，因为 系啊，所以咧，所以咧，锄地会下低又多只脚噶啦，好快睇个款啊，唔系咁啊，刘明伟叫做恨到啦，系咪？少咗个花天酒地嘅老豆系嘛，会对女人挥金如土嘅老豆。其实是每一个人的希望所在，我们都成日讲我们网台节目呢是要发放正能量，是不是是要令到呢大家呢是样样东西都要朝着好的目标去进行，是不是 正能量好了、哦、 想方面呢，我们想东西呢有时我们都要向一些好的东西去想的，不要成日想埋一边，成日都说自己没这里又没那里又没，是不是又上不到车又买不到楼，不要这么想，我们呢样样东西向好的方面想。 咁系啊，香港系不停有希望嘅，唔觉意人哋掟粒砖，我上咗位， 冇错啦， 我就已经吓92,000个月， 92,000个月，仲有20多万实报实销啊，议员津贴，仲可以养起一大班人，系咪？咁咧，立法会今届咧，嗱，我哋要讲翻立法会啦，因为咧啱啱就选咗主席啦，系咪？咁啊，选咗一个咧，做咗一世英国人嘅梁君彦咧，就走嚟做一个立法会香港特区立法会。 喂，唔知系咪万圣节临近、哦，好应节、哦， 系 哇，群鬼乱舞、哦，好鬼鬼、哦，因为哇，嗰、那个立法会气氛相当诡异， 系 哇，真系直情系真系，好似阿罗兰话，唔系卧鬼，系卧底， 系啦。咁有十分之多嘅卧底，就系、是、咧 都唔知边个人边个鬼，而家我都确实真系 嗱，因为如果以一个嗱、单纯以一个立法会议员做咗20年，即系去到梁耀忠咁资深，系咪？咁你20年嚟系咪即系思维素餐喺度白斗人工？ 系啊， 系啊， 肯定系啦， 系啊， 系啊， 即系讲几句啲基层啱听嘅说话就可以连任咁多届吓、 啊，人哋一早讲咗噶啦嘛，佢真係讲得好清楚嘅。 确实真係有。 即係立法局係冇用嘅。我入立法局係无非呢就得到佢嘅资源，然后呢我哋呢就帮助基层㗎咋嘛。係。係咪帮助街工㗎咋嘛。即係嗰份只不过话我喺呢度压住个位，咁我就有资源，咁我可以养到下低啲人。但实际上人一早讲咗俾你啫。嗰份係兼职嚟㗎咋嘛。我哋而家今届啦，以前啲有钱佬做兼职嘅。是咪啊？全部有钱佬啊，李国宝啊，嚟做立法局议员啊，做兼职嘅。 系啊。 而家点知 我哋所谓嘅民主派、港独派，甚至本土派，全部都系兼职嚟嘅。 系，佢正职系老师嚟嘅。 系啊， 吓，所以我觉得佢似威灵顿 Band Five 嗰啲老师。 我哋大家，我读 Band Five， 我本身系读 Band Five 出嚟嘅。 哎，你翻学生，哎呀，你哋咁曳嘅，哎，好啦，我自己翻课室，我翻自己老师房改卷，我唔理啦，我走啦，你哋慢慢， 你哋都要自修啦吓，系嘛？ 系啊，咪上堂唔好食嘢，食嘢细声啲，唔好嘈到隔篱，系咪啊？唔好杂杂声得噶啦， 要打交唔好飞粉刷，系啦，飞粉刷都唔飞嚟我度。 系啊，如果你哋要打交嘅，就唔好喺班房打，打烂嘢我好难交代。隔篱公园啦，我哋已经习惯咗啦。即系而家讲新伯，我成我靓仔就成日同新伯打交嘅。啊，即系佢哋本身就系咁样。而家梁耀忠都系一样嘅啫，唔系梁耀忠，其实成个立法会。 其实嗱，以前咧，坦白讲啊，梁耀忠嘅例子咧就极端啲嘅。之前咧，嗰啲民主派咧，其实佢哋好似系啲咩咧？好似做紧成人，样样嘢咧要循规蹈矩， 喺个道德高地嗰度、啊。 喂，人哋捉棋嗰副象棋有六只象，系咪六只车、六只炮、六只马，乜捻都多你三倍，你都觉得要同人哋守规矩嘅系嘛？诶，依样嘢又话唔啱，嗰样又话大声系嘛？喂，搞到咪俾人恰到上门咯！ 即系用翻诸葛亮嘅战阵打而家现代战争， 甚至乎都冇添啊！唉、哎，即系， 但系你只要佢哋一冇咗立法局议员个包袱，啊，又唔同咗。你睇最近李卓人扑晒出嚟， 系啊，系 啊， 啊，啊，即系畅所欲言啊， 系啊。 即系佢哋咧打依份工咧，就觉得咧香港市民个个都系老板，个个睇住我唔敢行差踏错， 不能做错。 因为呢份工咧系好紧要嘅，冇咗92,000人工，点捻样供楼啊？系咪？ 系啊。 咁你都唔怪得佢嘅，香港楼价咁贵，你又立法院会议员又冇宿舍， 系啊？是 你而家长毛要住启业村啊？你估个好似芒果佬有易得道住咩？ 系啊，系咪？嗱，好似咁靓妹，23、25岁。啊、就已经90,000+咯，啊梦寐以求啦。 喂，讲起阿刘慧晶咧，我系有样嘢。 咁犀利，一讲你就知道系讲刘慧晶。 你讲靓妹有边个 B B 啊？系、啊，喂，我又觉得咧，佢原来真系前后真系呢个人贯彻始终。 系， 嗱、啊，佢早排咪话 长期要搏嘢， 搏嘢唔够地方嘅。 系啊， 但系原来佢搏嘢嘅对象唔系边个啊？知咩啊？ 系边个？ 不停话。We fucking love China， 原来佢帮嘅对象系泱泱大国嚟嘅，佢点够地方搏啊？佢原来有个癖好， 哦、oh, ，We fucking， 佢 fuck 嘅对象唔系人， 系 系个国家。 嗱，咁啊，但系咧， 佢边个地方咧？ 嗱，如果作为本土派咧，佢系合格嘅，因为咧佢苏国将香港出世纸，嗱可以证实咧，佢唔系一个支那嘅子宫，系咪？佢一定系本地子宫。咁但系咧，佢嘅拍档叫做梁仲恒咧，就唔敢讲系咪支那洋具啦，因为佢未搜过出世纸出嚟。 啊，郑松泰都唔系好敢讲。 郑松泰99%系支那啦，系咪？即系你唔好讲佢个洋具，佢成全身都系支那，系嘛？佢系北大毕业噶嘛？ 喂，讲下支那，其实系咪真系好唔尊重咧？ 呢个系发音嚟嘅啫， 吓、啊，即系 chillam 咁样吓。 喂，以前咧，中国咧从来都冇呢个名噶，因为咧。以前每个朝代嗰、那个就系名，你系边度人？我系大秦嘅人， 我系大清国。 去到大清都系冇中国噶， 冇中国大清 国。喂，呢个国家系从来都 我谂佢哋唔会讲话我系中国人， 冇噶、啊， 大清国。 佢同阿马可波罗讲嘅，我系中国人，我系元朝人。 系啦，蒙古帝国， 大元帝国 系啦，大元帝国系嘛，或者大明。总之咧，每一个朝代。从来都冇中国嘅，自古以来就系冇中国呢个字。 喂，但讲个题外话，你知唔知原来中国咧另外有个名仲过人？ 哦，你讲下。 震旦啊！ 哦，呢个系由印度传人嚟嘅。 吓、啊，你哋有所不知喎，原来喺唐朝之前咧， 系 啊，中国咧汉传佛教嗰个读中国个名咧就叫震旦。咁我谂。如果讲埋用震弹取代支那，我相信个反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反应应该仲更加激烈。 咁但系你讲震弹， 我冇讲错啊，系嘛？ 冇，你冇错嘅。但系你讲震弹，好多人都唔明白咧， 系咩用途？ 以为系日本嗰啲工具嚟啊，因为你睇日本片先多震弹出现噶嘛，系嘛？ 冇办法啦，而家唔够地方搏嘢啊嘛。咁 类似有用 系系有用震弹，其实系一样噶。所以咧， 安慰嘅一个最好办法啦。 所以咧，又系即 系可以带住震弹一路翻工，一路咩咯？开一路开会，一路用。 系啊，所以咧， 尤慧晶真系始终如一，佢真系好关心，好关心呢、這个。 佢对于性方面咧 系好系系系。 咁你小心佢开喺会开喺立法会高上电咁，你小心啊！ 我哋唔小心 出声， 系啊，我哋唔使小心啫。我哋感受唔到呢样嘢，你明唔明啊？因为我哋冇机会去 福利， 我哋冇机会去开会嘛。嗱，边个可以感受到咧？梁君彦可以感受到啦，身为主席，佢梗系会长期望住，好似嗰啲扫描器咁咧 ，screen 到呢个游慧晶系嘛，睇下佢有冇一个高潮嘅反应。 阿游议员起身俾我睇睇，你究竟发生咩事？ 哇！咁我哋讲下啦，呢个叫做咧英国人，呢个梁君彦，咁啊，佢会唔会交代下佢个英国护照由几时开始申请咧？或者佢持有咗英國居嗰個國籍幾耐？ 我又想扮下福爾摩斯，你哋咧如果有機會翻睇 YouTube 啊， 係 嗱，佢話封信嚟噶嘛， 係啊， 但冇接痕。 咁 我話咁可能公民袋記啦，我真係 係咯係咯 A4 size 公 咁都可以，你都冇得駁佢嘅，但係就總之我都有啲。 你諗住佢自己印出嚟㗎、啊？自己喺個邊卡打印出嚟？嗱、啊，我覺得唔會嘅，因為咧佢係今次咧佢依個。位置叫立法会主席啊嘛，系咪？咁咧，我觉得咧，英国人咧都会全面配合佢，所以咧，坊间有人话佢嗰个文件可能系伪造咧， 系啦， 我都唔相信。 我觉得系唔会嘅，应该系真嘅。就算系假都好咧，英国外交部咧 都会话佢系真嘅， 因为而家脱咗欧嘛，英国咧将来要帮中国合捻噶啦，如果唔系佢冇生意做啊，所以咧 电厂就唔喺佢度起。 冇错啦，所以咧我觉得啊，好有好大机会咧，就算佢封假嘅，冇问题，英国佬都揞住个良心，因为佢哋要钱啊嘛。 事后确认 系咪？喂，英女王都系啊，早一排习近平嚟嘅时候，佢冇出声噶。喂，个大黑嚟掹我钟，我冇理由弹个客噶嘛。 唔应该弹钟啊， 冇理由弹佢钟嘛。哇，大佬黑你喎，人哋攞几百亿英镑， 我帮你加钟都做唔到。 人哋加钟喎，九啊岁都有得加钟喎，你谂下，喂，英女王都要接客啦，见到习近平啲大客嚟， 好现实 系咪？即时要抹比，咁你谂下，英女王都要抹比，何况你个文翠山系咪？咁所以咧，呢个英国外交部好乜都好，一定会确认呢个系真嘅，冇得假嘅，你放心啦。不过我哋有一样嘢咧，我哋要追究呢个梁君彦，点解咧？而家回归咗19年。是19年，出年就20年。竟然人心脏未回归。 是 啊。立法会主席竟然是一个英国人来的。啊，你怎么对得住中国啊？啊，你是不是中国人啊？啊， 不是、啊、他这样才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做国家领导人。他是效法我们国家领导人。 现在 的仔女。 现在不得了，现在习近平都特登叫回个女回来啦。而家唔捻准噶啦，边个叫佢？边个提就斩边个，话俾你听吓。 佢叫个女翻嚟啫， 一定要安你一个罪名系嘛？就系你贪污几多钱吓，经济犯罪吓。 唔系，佢安个罪名只要越安越细嘅啫，明明过百亿都系话你贪亿。贪污1亿7000万嘅啫， 啊，梗系啦， 够死啦， 点出数啊？其他嗰啲钱系嘛？喂，你 点解唔啱条数嘅？ 如果真系公布咧，大陆咧就会出现一个好恶性嘅通胀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因为官员佢贪污系用千亿做单位， 啲钱回晒笼，点解个 GDP 冇升过嘅？ 系啊，因为你明唔明啊？大陆同一个道理就系唔出500蚊同1000蚊纸，因为啲百姓会觉得原来我咁捻穷噶，吓嗰啲官贪污个个都讲千亿嘅，吓呢个又1500亿，嗰个又2000亿，哇吓死人啦，系咪？佢哋会觉得佢哋好渺小啊，佢哋会觉得即系点讲啊，做人好冇意义啊，因为咧实在相差太多，所以唔可以公布嘅。20万贪污系嘛？50万 为党嘅领导缘故。 冇错啦，呢个咧 稳固 党，呢个咧系为咗稳定民心嘅一个方法嚟嘅。哇！你个个啲数咁大，喂，你点讲出？你点讲得出嚟啊？即系你张耀宗，嗰个张建宗出嚟为基层啊，你搵30万一个月啦，屌你老尾！你点样出嚟同啲人讲最低工资嗰啲人系加2蚊好捻好噶啦？你啲钱啊，够使够剩噶啦，系嘛？ 喂，佢今次去柬埔寨咪小气啲，20亿啫喎， 吓 20亿啫喎， 柬埔寨规模细啊嘛。 啊、菲律宾可能多啲啊， 系因为佢柬埔寨嗰个起点低啊嘛， 系啊， 基数低， 已经可以升几个 GDP 啦。 唔系咁台底又比咧，好多台底比噶嘛，你面嗰阵同底嗰阵又唔同啊嘛，所以咧系有原因嘅，特登将嗰个贪污数字报细。嗱，咁你睇翻咧，我哋而家呢个立法会嗱。讲因为车太远啦，有立法会讲到支那，讲到去到嗰啲贪官，我哋讲翻呢个叫做咧梁君彦。 文汇报、大公报、环球时报，经常都喺度讲香港嘅人心尚未回归，好明显，系咪？你谂下，嗱喺立法会自命爱国爱港嘅人，原来系个英国人，系咪？仲要心不甘情不愿去注销咗英国护照，你谂下佢内心系几痛苦，系咪？ 我谂佢撕裂紧嘅， 好撕裂啊！佢明明爱嘅系大英帝国，系咪？但系咧，佢话俾你听，佢系一个中国人。是咪英籍嘅中国人？佢一个 一条英国轮扮中国轮， 系啊！喂，你好明显系英国洋具嚟噶嘛？吓、啊，你而家嚟扮支那洋具做乜捻嘢？我觉得呢样嘢十分之系即系教坏市民。 唔系啊，佢呢单嘢可能都系中联办最后尾一根稻草都唔定 啊！ 因为咧，而家系中联办要佢做呢个位，其实佢做得好大问题嘅。你契仔啊！谢伟俊，你系拨走佢；新民党，你系打击佢。 系 啊，跟住咧，仲要揾一个英国人嚟做呢个位，所以咧大条道理， 人哋根正苗红，你唔用啊？ 系啦， 啊，你用佢真系 到梁君彦，佢都系昙花言。 其实我觉得咧，呢今次咧， 佢站错边啊！ 我反而唔系咁睇啦。我觉得咧，好似五十年代话斋，而家嘅形势唔系小好啊，系形势一片大好。点样好法呢？有啲咩好得过回归？出年就二十年，系咪？你搵一个英国人，心不甘情不愿咁放弃佢嘅英国护照嚟做你呢个特区嘅立法会主席，系咪？你话俾人知人心回归咗未？好明显未啦，系咪？有咁好嘅教材，点喂？呢啲嘢通识科老师一定要教啦。点解唔放弃英国国籍啊？英国靠得住嘛，系咪？点解佢唔用特区护照啊？要用英国护照啊？点解佢唔用你嘅中国国籍啊？系咪？唔使讲啦，心照啦，大家系咪？你共产党靠唔住啊嘛？系咪？连梁君彦都知系嘛？好明显就系、是，喂，你如果咁谂好啊，佢冚家移民去大陆啦，系嘛？冚家攞你中国籍啦， 唔系、啊。而家你移民去大陆系好困难嘅，系冇一个方法去话俾你听点可以移民到嘅。 哦，冇方法啫，唔代表困难，系冇一个正常方法啫，但系好容易。当将来我讲咗好多次啦，系喺美国十六岁嘅少女都要坐喺里面啲货柜偷渡啊，山千山万水由三藩市偷渡去东莞度做鸡，呢、這个咧就可以证明中国真系真正强大。而家仲系争少少， 哇！咁啊，真系啊，即系振国威咯，啊，咁样啊，真系。 佢而家都系噶啦，开始有呢个迹象噶啦。你而家几多乌克兰啊、俄罗斯啊，而家四周围啊，全部去嚟我哋强国嗰度啊，做呢个小姐啊，各样嘢噶。 咁啊，呢个咧嗱，我觉得咧，做人一定要嗰个目标放远啲，系咪？咩叫武林大会咧？系一定有少林武当。峨眉空洞，唔系嗰啲 巨旗海沙， 海沙派巨旗帮神拳门啊，许留山芒果西米佬，唔系啊，唔系我哋而家唔系要啲乌克兰嚟东莞做鸡啊，系要美国 佬、 法国、英国、德国同埋日本，系咪要十六岁少女？ 即 系唔系要啲老举？ 即系当年八国联军重演， 冇错啦。 但系今日八国联军复善我哋中国人， 冇错。你八国联军做鸡要一晚咧。或者一个礼拜叫齐八国，咁样叫杨国威， 都一样喺北京天坛。 系啦，咁啊，呢段时间咧，其实差唔多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补充一下。 好啊，好啊。